啊，为什么？这一集只有30秒。 对啊， 对啊， 我们第一集就录30秒，就为什么我们要讲 podcast？ 就是因为没钱。可录 podcast 也没钱啊。 哎，对啊，那到底我怎么录？ 没有，不一定，搞不好有一天他那个，比如说某一家平台，他就可以。 等一下，我现在认真了解他到底在干嘛这个东西 ，podcast， 其实是广播， 它只是一个形式 ，podcast 播客，播客叫一个什么形式？ 它就是，其实就是网络电台，就你要简单讲一句话，就是网络电台。 对啊， 对 ，YouTube 就是电视， 但是 对哦，网络电视 哦，所以这个平台是就是给创作影片，或者然后另外一个是创作 声音， 对。 但 声音创作者， 对， 影片创作者， 对，就是什么声音创作者。 那现在都用什么平台？ 现在就是 Apple 也有啊 ，Spotify 也有啊。台湾的话就是 Sound 啊 ，Wave 啊之类，就像这种，就类似这样，大概3-4家吧。可是说真的，其实大家都听 Apple 跟 Spotify 比较多啊。我没讲。 那 Apple 跟 Spotify 要怎么上去？有账号然后自己丢上去？ 他好像反正到后台去申请一个那个类似商业账号就可以丢影片了。 对啊， 所以不用钱。 不用， 也就等于说我去 YouTube， 就是 YouTube 办账号上传影片，就这样。 对，一个创作者，声音的创作者。 但商号好像 然后嘞，然后就是排名这样，看谁去听。 对啊，看谁会去听。 那谁会去听？ 啊、没有你 我们呢、啊？ 我就听自己的吧， 自己把自己刷爆。 订阅者3， 看好可悲，好可悲哦。没有，重点是搞不好以后就会有，因为这个东西开始慢慢红了，以后大家开始厂商会进来。 我们是先进去卡位， 我们先进去卡位，品牌进来，然后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对，他就找我们三个业配。假设我们讲很多人听，他们就会找我们业配，比如说卖枕头的， 棉豆腐，我们先找棉豆腐， 棉豆腐， 棉豆腐可以来找我们棉豆腐。 对啊， 哎，我们 Combo， 我们发票开过去，什么都好谈啊。 Combo 可以 ，Combo。 为什么是发票先开过去？ 啊，因为。 他就要付钱，发票他就要付钱，帮他把发票退给我。 因为商业跟商业的合作，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买东西付钱，然后店家给我们发票。可是商业合作是先开发票再付钱，公司 是、啊、 对，是先收到发票， 先提案，然后决议， 全部做完之后，然后发票开过去， 嗯， 然后 他 对方 下个月对方会 发票开过去，这件事是已经 乙方先开发票，甲方才付钱。跟 但是前面早就先提案，然后签约了， 对，已经在做， 已 经 做完了， 执行完了。执行完了就跟我们平常 已经给商品了，他才会收钱。 就是开发票，就是给那个付钱的公司一个会开一个票期啊，比如说可能30天、60天、90天，就是给他们一个公司去现金周转的期限。 那他开发票过去，他会跟我说，我也不用钱，他叫你业配。 比如说可能啊，那就跟我们频道一样啊， 至少那就跟我们宗旨一样。 哎，我们当初不是说不用钱吗？没有，你回去看没有啦，要 还是要还是要 还是要对啊？ 啊，我也不用钱。 对，所以。先录这个就是大概是要这样。 那只好先自我介绍。 好，那你先改一下哦。 开始改，改 我。我已经知道怎么了，我一直笑了。改。 我也懂了， 你是有需要。 没有。 他就是一个，他是一个氛围， 就是你开始笑的时候，大家就会一直笑了。所以那先怎么叫？你先。 好，我先。然后我那天跟你说我要用什么艺名出道 ？ED 啊。 哦，对，我要用 ED， 我是 ED， 你们要记住这个声音。然后平常因为我的本业就是做 marketing， 做反正名不见经传的 marketing。然后平常的兴趣就是做网络观察，就喜欢逛。 叫太多。 会吗？嗯，好，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就是网络观察家，废物。死香民臭仔仔，快点 换我好了。我是森森，基本上我的职位跟 ED 一样，就是网路上肥宅。 网路上肥宅。好，那我叫什么？我要叫什么？嘎比好了。 快点啊！ 然后我叫嘎比。然后基本上我的工作跟他们两个完全不一样。反正我就是一个健身教练，小小健身教练。对， 在那个我们就不说了。 对啊， 对， 大家知道， 这样就知道了嘛， 这样就知道了嘛。 反正你在 间的网友， 你在公司是另外一个名称哦。 哦， 对， 对啊，我叫嘎逼。 真的，到时候再出来了就算了 啊， 就不要去那个， 就是有好好说话就好了。 好，反正我们今天第一题的主题这样。跟大家聊一下 PPT 什么东西，然后反正 PPT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会听我们台的人，应该至少都20-30岁了吧，老人家才会听，才会每次选到这个奇怪的频道吧， 老人家才会用耳机用耳朵吸收知识， 对，才会听， 老人家才会听广播吧， 才会听广播， 不然 小鬼都只会去看。大家好，我是小玉。 大家好， 是放火。大家知道 Podcast 吗？ 又抄，直接抄起来。没有，直接照抄哎。 反正就是 PET 小朋友应该不会用了，所以我们就是 啊， 反正我们整天都泡在网络上，所以就想要聊聊 PET 是什么，这样。 大家应该知道 PET 吧？ 对啊，大家应该知道 PET 吧？PET 就是有八， 我不知道。 PET 就是一堆宅男的地方，干将会被攻击吗？ 可是我们也是活在 PET 上。 对啊，就是反正就是很多人，台湾最大的论坛。 大概讲一下好了，它其实就是原本是台湾大学他们里面一个类似社团或是系所，我忘记什么单位了，真的没办法。没有背起来，反正他们就是一个叫杜怡锦的人，他就创了一个台湾大学用的 BBS， 就电子布告栏。那他就用他自己的 ID PET 去取名这个站，就叫做 PET。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多台大学生就注册在上面活动，然后根据大家不同的兴趣，然后系所分类下去做了一些小站的分类，所以 PET 就变成大家现在看到有什么 PET 八卦版啊等等，或是一些什么车版啊。女版啊，或者西施版，反正就是一些现在大部分上面都是记者啊、蟑螂之类的 PET， 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啊。 哎、欸，我刚看了个小故事、欸， 啥？ 他说 PET 的典故是，其实他以前叫做 Pentatoo， 因为杜怡锦很爱熬夜， 哦、对对对， 所以他有熊猫，也是叫 Pentatoo， 然后 PET 两个字太短，可能会被当成是 part time 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所以他就决定变 PTT， 没错，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废的由来。讲补充个小故事给大家知道， 没错， 冷知识。 所以它原本是用学校在用，对不 对？ 对， 原本是台湾大学用的学术性的电子布告栏。那反正就是这样子。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它的界面就不像大家平常用的那种 web 啊网页界面， 就黑咪妈的，因为会到暗网之类的东西。 开笑，暗网是啥？所以我们有一集主题会开暗网的， 开网吧。 哇， 会出大事哦！ 干啥？啊，反正大家如果有在看新闻的话，大概都会看到那些那种黑底黄字、黑底白字的界面啊。 反正新闻就是爱抄袭， 对啊，记者就喜欢上 PET 抄啊，蛮多的吧，驻版记者。 对啊，然后 PET 最大的版就是八卦版，然后再来可能最近就是股票版吧，然后再来就是下一个版是吧？ 第二个是 C洽就是讨论一些更油的东西， 这些二次元的 A C G 啊， 对 A C G 啊， 啊 H C G 也有了，但是在别的版， 对 啊，李洽 啊，西洽讲归讲，我虽然说他都是臭在 G E D， 我他妈也是整天挂在上面了， 对，有一堆二次元奶图， 所以到底什么？哦，西洽 是那是李洽才有一堆二次元奶图啊， 所以西洽到底是为什么叫西洽？ 我忘记为什么西洽叫西洽， 就 A C G 啊 ，Comic Chat。 哦、oh, ，对对对，漫画频道的 哦， oh. 或者我们下次再另外做一集的，专门来讲解一下这个东西，改完 可以这么大 又抄袭了， 还是我们下一集就直接讲 K 岛， 直接讲 K 岛啊 ，K 岛就被暗网， 可是 K 岛倒嘞， 哎、欸，我好像知道哎、欸， 你有看 K 岛？你这个健身教练， 你健身教练有看 K 岛？ 朋友 有在看 K 岛？ 对，就是什么虎的， 什么虎的可以这样讲吗？这个可以剪掉吧？ 什么虎的 可以这样讲？ 对啊，我都跟他接电脑，然后就看到那种上面会有什么 K 什么的。 但其实，K 岛上面的东西有些蛮猎奇的， 对吧、 啊？ 有些蛮猎奇的，像有一些。 我知道，我不要讲。 算了，我们还是另外再开集再讲。 那个， 这样我们这里就 focus 在 PET 好不好？ 今天普遍集就好了。 第一集我们不要做的太深入， 对，不要做。 如果大家觉得要深入一点，就跟我们讲 哦。深入了解， 可以在下面留言。哎、欸，不对，那个频道下面 这可以留言吗？ 可以在 iTunes 下面、哦、，iTunes 可以有留言。 是哦。 哦，那要给我们五星好评吗？你们平常做 Uber 也会给五星吗？那应该也要给我们五星。 那你可以给我们一星啊，只是到时候 没什么差吧。 我们把你抓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要跑、 oh, 对你就不要跑 我们健身教练会找到你打乱你鼻梁又先再抄 干、欸、我们刚刚讲哪里啊 讲到八卦版 讲到 西洽版 比较有名的版、 嗯、哦对 八卦然后 再来就是以前比较现在比较没落的西施版、 哦、 现在大家的西施版都跑去 D 卡那 D 卡我们之后会再专门做一集跟大家讲 对对对干又抄了又抄袭好高 没有，我们的替身功能就是抄袭。 啊，这样那还是可以啊。反正我们 的能力就是抄袭果实。 抄久了就变成我们的了。 对。 反正我们已经抄了好几个嘛，放火小玉、老高、艾丽莎莎。 哎、欸，那洪胜，你觉得？深深，你觉得那个 PT 现在都是怎样子的人在用？ 一堆老人啊，现在又不能注册新的账号，就是一堆老人，那年龄好像一直变大吧？ 哎、欸，那你讲一下为什么不能注册好了？为什么不能注册账号？ 注册就是有一堆很大家政治狂人在上面一直带风向的时候，然后后来站方就觉得，应该说 有一点类似资讯战的感觉啊。反正中国那边就是有买花钱，然后注册一大堆账号，然后后来有一堆 不是害死的外交官吗？ 有一是头是这件事算是导火线啊，算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然后就禁止。 好啊、你大概讲。 就是以前就大家会在 PT 上带风向嘛，但这时候那时候一开始大家觉得还好，后来越来越严重，就可能是2016年、2014年的时候，某科跟某联北联中湖的时候， 某科 北联中湖啊， 那现在谁没穿裤子？ 现在对啊，现在谁没穿裤子我不知道，现在感觉两边都没穿裤子， 大家都不穿裤子，在总统府裸奔的， 对啊，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裸奔。 总统府也差不多了啦， 笑死，完蛋，我也超不正确，超政治不正确， 没关系啊，反正还没有讲到什么熟人什么的， 也是， 反正后来就是因为带风向问题嘛，然后就是那时候蓝可能就是自己帮对方发好文，然后再去洗礼自己的文，然后就是反一直轮流反串，然后反串对方，然后最后弄得乱七八糟，所以后来到了去年日本。风灾吗？那是叫风灾吗？ 哎、欸，那台风叫什么名字啊？燕子吗？ 八八风灾？ 不是吧？ 八八是台湾 几百年前是 巧玲村， 是燕子吗？是燕子吗？忘记了，反正就台风啊，有一个台风，大家都知道，先不管叫什么名字。 然后就是有一个台北大学的学生在那边发文，然后 台北大学是三峡大学 还是英哥？ 完蛋了，习近平应该没有在听吧？ 习近平听到他应该也拿不了拿。没办法对我们怎么样， 我也是。 反正我们不要去香港就好了， 笑死！ 不要买国泰航空就好。 看，哎，然后呢？ 然后就干掉哪？刚刚就反正就是他们在发文说什么中国 China can help 啦，就是 China can help。然后后来大家就狂打去大使馆，就是干掉啊，然后打去外交部、啊。 干掉说为什么台湾政府驻日代表就是小夫嘛？ 对啊， 都为什么都没做事？都是中 国。最后就那个人就跳楼，哎、欸，不是跳楼啊，就自杀了。 对啊，因为他觉得他好像做被大家讲的都没在做事这样子， 嗯、然后受不了舆论就自杀了。然后后来起底之后是卡神发的那个文， 嗯，梁慧茹。 对，然后后来就。可能抓不到实际的来源到底是谁，那所以就只能把从注册信箱比较看起来是免洗账号，但是信箱的账号就先砍，然后就禁止大家注册，然后就是为了减少大家在网络上的分身。其实 PT 本来就是你分身就不能，你本来就不能注册两个账号。 对啊，没错，不能使用分身嘛，这是他们的社群规范。 对啊，你抓到同 IP 本来就会砍。 没错， 所以到现在还是不能办。 现在可开重新开放了，但只有台大。 前几个月重新开放， 只有开放 NTU 这个 台大， 就是电子信箱嘛。 对 对，台没有台大学网的信箱，他给我注册 PT， 所以我们都不能再注册。 啊， 要我们都不是 台大。所以现在有账号的人就是有钱的。 现在账号很贵哦。 对啊， 现 在账号很贵哦，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好好保存自己的账号。当有人要跟你买的时候，先把你的登录次数乘以10。 对啊。 啊，是啊。 就大概算了， 所以10到20啊， 后面怎么还登录什么？ 现在知道我们都在投资我们的账号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登录， 再加10块。 反正你投你的登录账号，然后再加上你发文的篇数，可能乘100了。 对啊， 然后两个相加，大概你就可以卖你的账号，就可以卖这么多钱。那如果你想卖的话，对，欢迎来电。 对啊，可以上， 我帮你买，我帮你卖。 上半天还是虾皮之类的、啊， 先估价， 对吧、啊？干、嗯、白痴，你这样乱讲话，等一下我们又要被说是公关公司了，笑死！ 没有啊， 现在大概有几个账号可以 自？你说全站哦、喔？ 对啊， 活跃的用户数应该10几20万吧 ？P 八卦版常驻20000啊？ 对啊，啊有些大事件 那有活动，对啊，像那些发放消费券的时候，那个信用卡版好像是80000人吧？ 哦，你说信用卡版了？ 对啊，信用卡版那天好像就是发布的那个开始登录的那一天，信用卡版有8万的。 啊，这样哎，这样红洞秋后的时候是10万还是15万？忘记了。 纸报 是10万还是20万、啊？ 忘记了。 哦，纸报。 下一次再开一集再讲。 这 是 什么是纸报？什么是纸报？我只知道晨报。 又晨报。 我也知道熊报。 完蛋了！你还要被一些那个家属，然后又要打电话进来吧？ 妈的妈！ 我打电话进 来。我还没有挑战最高难度的、欸，挑战最高难度直接红墙， 干的完蛋了，完蛋了！差不多10到20万左右的活跃用户吧。 但是有很多人没有账号，因为现在 Facebook 比较 Facebook PT 啊。 我说 Facebook 比较多人用，所以大家会转到 Facebook 的时候，大家会没有账号也可以看到 PPT 的文章，而且有近几年开始都有网页版，所以没有账号也可以看。 对啊， 但是不能留言，对不对？ 对，不能留言，你只能看， 也不能水球， 只能当个潜水仔。 对啊，不过说真的，就留言互动的人本来就比较少。 对啊，水球什么的现在根本没人在用了，又不是当年藤井树哦。 对啊，藤井树 B 栋 C 栋， 现在小朋友应该不知道藤井是谁， 应该不知道啊。可能你九把刀都不认识了，只知道他劈腿而已。完蛋了，又要剪了，到处引战。 对，九把刀又要想到阿基斯， 对啊， 滑进去一起的， 滑进摩天， 还有弯弯。 对啊， 现在也不知道弯弯是谁了吧？ 应该没人知道了吧？ 现在只知道，现在只知道什么洋葱啊？ 对啊， 然后还有什么路人，然后这些画图的， 没错。反正刚刚我们说那个八卦版一堆政治形象嘛， 对啊， 其实现在就是以前之前前阵子很常炒的1450嘛，可粉，然后一些绿共啊、蓝区啊、 蟑螂啊、区区之之， 还有那个如果有在用 D 卡的，应该知道那个前 D 卡的创办人啊， 哦，数位诸葛亮，这不用用 D 卡也知道啊， 数 位诸葛亮， 反正他就是被国民党征召去做数位诸葛亮嘛，就是前 D 卡，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蔡英文在 D 卡上面有发过文，所以。D 卡本身立场应该本来就点绿绿的啦，但我觉得没有差， 头可能也绿绿的， 头也绿 的。D 卡整天都有一堆，啊算了，D 卡我们留到下一集再讲。 对，看我讲哪里？ 你讲到都是一堆磕粉磕粉嘛， 反正 PPT 八卦版， 我这样不太针对，就是只讲磕粉磕粉。 我觉得 OK， 反正就是 PPT 上面现在真的就是每一家网军都在上面互相干来干去的。真的，有心人的话去翻翻 IP， 翻翻账号，大概会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啊。 对啊，现在真的太多了，但是我觉得很多都已经反串到乱七八糟了，所以你也很难分辨出它到底是绿的、蓝的、红的、绿的、白的、 啊、 黑的， 就差不多就是，如果硬要比喻的话，就是刘德华跟梁朝伟吧。 对啊，如果你查得到我的账号，你应该觉得我是变色龙。 笑死。 今天是男的，明天是女的。今天20岁，明天50岁。 在那边反串。 对啊，反串，反正大家乡民就是其实本来就是爱在那边起哄搞笑而已啊。啊，自从版有了商业模操作之后，就会变得这样，失去当初的初衷，莫忘初衷。 对于我们这种用了 PT 十几年的乡民来讲，这就是一件蛮伤害这个这块。 净土， 对 净土 乐园的地方的行为啊，因为干你搞得这样子啊，没有人要上来了，你现在又不能办新账号， 对、啊， 以后就没有新血啊，没有新血，没有文章，没有内容，我以后上来干嘛？ 对啊，大家在那边只剩一堆，真的是老人在那边取暖， 对啊， 温老人臭， 不然就是等着爆股票看标的文， 标的文，大家一直高手都一直离开，看 Taste 520多久没发文？ 对啊，好像现在没单可以跟，靠北哦。对啊，我刚讲哪里啊？ 现在，再来是没有啊，就是大家都在反串啊，大家八卦版 就是我们在取暖， 都在反串，然后现在已经用的人越来越少。那如果到时候真的，如果 PE 的消失，就变成文字狱吧，就是你没有地方可以发表你的意见。那 Facebook 现在基本上就是已经，对不对？马克·祖克伯都表态了。 对啊， 他的政治，大家很多大品牌都退出 Facebook 的使用啊，所以你看 Facebook 你也不能用、啊、，IG 也是 Facebook 你也不能用 ，PT 你也不能用，那你只能去 D 卡看奶图啦，也没有别的事情了、 啊，对吧、啊？ 没有地方可以发表政治的言论的，嗯，或是你的立场啊，你是丑女，你是女权的， 还是BLM BLM 什么 Black Life Doesn't Matter 啊？ 哦，对，黑脸的嘛，喜欢黑脸的嘛？ 不是，我刚抢错Black Life Doesn't Matter 是 Black Life Matters 哦， 不是黑人生命不重要，是黑人生命很重要。 完蛋了， 完蛋了，又要剪了。 看这还好吧？我是不然讲错，我马上道歉嘞、欸。 可以啊，可以啊， 我马上道歉， 道歉， 我露出胸部这样。 道歉 ，OK。反正听众看不到，但我们看到你胸部就好。 对，我们都看健身教练的胸部。 而且反正现在，台湾的论坛讨论区来讲的话，就只剩 PET 没有在盈利了。 对啊， 就没有盈利。嗯，只要没有盈利，其实就比较难有什么其他的势力，或是大东西黑手可以进来去操纵整个风向还是怎么样子，所以大家蛮推荐大家来用 PT 的啦。现在看一下， 对啊，反正你们不能注册账号，但是你们可以进来，就是增加个流量这样。 对啊，看一下笑一下，笑笑我们这些死肥仔。 因为很多其实很多版主都是自愿去当的，但是有一些背后有目的来当版主的，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有毛病。 哦啊，版主就是每个版下面会有一些人自愿出来管理版面啊，整理啊，按照版规去执行一些动作。比如说你可能讲一些不能讲的内容，版主就直接把你的文变掉，然后你在这个版你就会被水桶。所谓水桶就是你不能在这个版上面发文或是推文留言互动，做这样子的行为啊。对，那反正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几乎全部都是无偿，没有酬劳的。他就是一群热爱 PT 的，在上面协助站方管板。 你说版主、啊？ 嗯， 那版主怎么出来？ 版主其实就是你自愿去当，然后你去就是选举啊。 对。 然后我就要，但是那个选举不用缴，你不用缴任何保证金， 对， 你就可以，你只要说你的证件。 又嘴。 对吧？有保证金缴不起去抗议的啊，很多啊。 对啊， 对啊，然后 PT 选版主不用缴保证金啊，你就只要。发文，发发你的证件，然后跟大家说你用了多久，然后你有多爱这个版。那如果大家都认识你，你可能就会上了。 对啊，通常你的证件有点建设性，或是真的有点蛮善良的证件啦。做一个善良的人比什么都重要吧。 对，如果你想选版主，你就说大家投给我，拜托，一人一百P。 那不是买票吗？那就是买票。 那买票没有犯罪啊，你只是把文章推爆而已啊，你又没有跟他们。对，他们有没有一定要投给你？ 哦、 就跟现在的选举一样啊，你拿钱给我，我也不会投给你啊。哦、我还是拿、啊。 我投我想投的嘛。 对啊，我会投啊。 我想投谁还是投谁？钱多账啊， 好像也是啊。 投他 只有老人家被买票才会真的投谁。 可是我们刚才说我们是老人， 我们是老人， 所以版主要多久选一次？ 哎、 还是没有， 好像没有什么， 他 没有定期 的、 啊， 他不会有。如果没有人出来说要换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直做下去。 对啊， 或是他没有重大疏失的话，就会一直 做。所以有人反对，然后是那谁管版主？ 没有人 站长， 没有上面还有 上面还有，但是他本通常不会出来，就是站务通常不会有问题，除非你去联署罢免这个版主的话，站务才会出来帮你解决事情。 对，他才会出来，就是根据 PET 最上面那种社群规范之类的，然后去判定版主有没有违规 PET 的宗旨。那如果有的话，那个小组长站务那边他们就会做出一些判决，比如说可能要把这个版主撤职啊，还是怎么样的。但通常版主不要太夸张、太过分的话，不太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啊， 还是会有啦，比如说那个女版哦、喔， 女版银版啊。 哦，女版一个蛮大的事件就是，哎、欸，版主那时候是干嘛、 啊？版主就是隔空水桶啊，隔空水桶教主啊，他隔空，他说母猪夜里咕咕啊，母猪叫， 就那个 OBOB 嘛，对不对？ 嗯 ，OBOB 反正就是一个 PT 的名人，然后他就是发表一些丑女言论，那女版版主看了不爽，就 在女版，然后把他水桶。 对，但他发表的丑女言论是在其他的版。 哦， 但 是他的， 对，不是他的 版，不是他管辖范围。 他隔空水桶，然后就跟宋希龄隔空抓药一样。 对他直接隔空水桶。我可能在八卦版讲一些丑女的言论，就我在女版被水桶， 超莫名其妙 的，这就很荒谬啊。 然后后来大家就出征啊。 对啊，大家都觉得 敢第八出征。 提问一下，所以女版的版主就是水桶他， 在女版。 在女版、 对，但他发表言论在八卦。 对啊，他可以继续在八卦他，反正他也不会去女版啊。 对啊， 但他可能就是不希望， 他可能就是不希望他有一天去那边发这种文。 对， 但就是先隔预防积压， 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预防性积压， 对对对， 是高文士， 嗯， 对对对，报复性。报复性水桶， 报复性水桶，对， 对啊， 他伤害他的，伤害他的 feeling 了， 对啊， 那时候他就把他捅了，然后捅了，然后永捅吧， 对啊，永捅，永久水桶， 后来就，所以大家八卦版就要帮教主出征，然后就去女版捣乱， 八卦版的板众全部攻到女版去， 那蟑螂都跑过去了， 对啊， 跑去吓那些小女生， 对 啊、然后教主这边吓到躲起来了，所以女版就赢版了， 对啊。 然后银版就是找包版，就是你要又直接用搜寻的才能才搜得到。 对, 对, 对, 对。 然后里面也不能，你也不能发文，然后你也不能就是留言。 禁版的那个就禁版嘛。 对啊。 安静就是 mute， 直接静音、哦，不能讲话。 对啊，那时候还闹蛮大，然后八卦版也有，反正就两边的声音都有啊。有些人说女版这样做是对的，有些人说有些人支持教主，但是就蛮极端。所以从那一次也之后，就大家风向。就又越来越极端了、啊、 对， 比较越来越少中立的言论，很丑女的很丑女，很挺女权的女权， 对， 然后两边整天都在互呛，就跟柯粉跟柯粉一样，整天都在互呛，很无聊。 本来中间都还好的，那反正就是这样子，那就是那种比较大事件，那后来战务就直接出来，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做善后。 他好像有解除他的水桶嘛，好像 有吧，但反正我觉得版主之屋。不知道有没有被解职，可能要去查一下才知道。 对啊，就是反正他们有时候版主就是在做一些智障的事情啊，像现在古板要把毕业文砍了。 对啊，就是最近股票版就是不能再发毕业文了，因为有人觉得，版主觉得毕业文跟股票的讨论一点关系都没有。 毕业文就是有些人赔钱赔太多，或是赚钱赚太多，他就不再玩股票了，就是毕业文， 就是毕业了。 通常这种人都再回来啊。 对啊，但是真的都把暂时性毕业， 不是真的毕业。 对啊， 我暂时性毕业， 还会继续深究。 对啊， 那现在有人赔了六七十万，然后就退出，然后就说我要毕业了，然后跟大家说再见之类的。 没错。 然后这种文章就现在被版主禁止。 没错，那反正就有一些版众就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发毕业文？毕业文也是在讨论整个股票市场的进出啊，等等。 毕业文蛮好看的，我觉得。 我也觉得毕业文蛮好看的。 毕业文就是一个警讯啊。 对啊，像现在空军的毕业文一出，你们这些傻多还不赶快跑？ 对啊， 你就知道要反串。 空军毕业文出来之后，大家走了 啊。对啊， 除非那些人真的出来反串了， 没燃料了。 对啊， 空军嘎不下去，没燃料 了。要崩了，要崩了。 对啊，我怎么三万二？ 好了，不然你去问你们去古埃那边问一下。 还是我们要发古埃？ 上古埃跟我们聊天好了。 还是古埃发我们上去上通告。哦。就那个，国外也不用开发票来，我们就自己过去就好了。问他办公室在哪里？ 是没错， 我们自己骑车过去， 顺便问他喝什么。 对啊， 我们带饮料过去。 对啊，那個，那国外。 古埃，不然那個如果你有空看有听到的话，可以推播一下我们的频道。还是跟人家台通，我们也跟台通呼吁一下。台通如果有听到我们的频道的话，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下。 对啊。 全部念一次好了，排名拿出来。 百英果这样算前辈会推荐我吗？ 百英，我觉得百英果，我们先记他一下好了。百英果你不用推荐我们，没关系。我们不好意思拜托你。 算前辈。 对，我们不好意思拜托你。 对对对。 毕竟年龄跟资历都算前辈， 都大前辈。等下是我们蹭人家的。 可是这个叫吗？ 啊 算了， 先不要讲。我要讲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已经快剪不完了。干嘛？那讲到哪里？我刚刚大部分就讲完那个 PPT 很乱的政治状态吧，不然讨论一下。你刚刚说你的艺名是什么？ 嘎逼啊！ 哦，嘎逼，你之前第一次用 PPT 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想用 PPT？ 被强迫了、啊。 被谁强迫？ 那时候大学啊，我记得是2019年，99年，2018年。 你们不要先报，直接不要太快暴露我们年纪啊！ 各自不要讲， 我们就老人嘛。 没有啊，我觉得先不用太快，这就剪掉。就先不要太快暴露自己的年纪什么的。 我那时候大学，然后好像参加系队吧，然后系队，然后系学会忘记，反正就有些事情用学长学姐就说要在上面公布，然后我就觉得，其实那时候好像没有赖。就一开始大一 没有 啦， 那时候 就 Facebook， 然后 Facebook 也没什么人在用 ，MSN 吧， 对，那时候就 雅 大 一大也没， 还有雅虎， 雅 虎还在啊， 对，那时候还在， 然后我可是好像都用 MSN 居多，可是也没什么那种群组之类的东西， 对， 所以 像我们校队、系队就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发布，比如说哦今天要练习，或是下礼拜练习要改时间这种东西，所以我就被强迫用。可是我又觉得，我那时候就觉得，看这是到底什么东西？ 我密码了、 哦，对吧、啊？不是，重点是他不能用滑鼠 啊！对对，干不用滑鼠。 对，我刚才少讲到一个 PD 不能用滑鼠，所以刚进来的时候，一堆快捷键真的会找不到。 啊、但现在很多阅读器了，现在有很多那种 现在网页版是不是？ 现在到网页版，你都可以用滑鼠，也可以用网页版。 很多阅读器都自用滑鼠了， 或手机啊。 但你知道，哦，对，手机又大滑好去吧？但我认为是这样啊，就像那个前阵子台通讲的，你只看过鬼片就说你喜欢动画。我是觉得啦，你只用滑鼠，你整天那边吵 PT 不能用滑鼠的话，只用键盘的话，我就觉得你菜逼吧。 哦， 对。啊，然后嘞，后来学了解、 啊。那时候我就觉得第一个不能用滑鼠，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因为快捷键很多，所以我每次都乱按，然后我只会用方向键。 为什么？ 我就只会用方向键。 一开始都只会看而已啊，所以只会用方向键。 对、啊、然后还有很多。什么要发文啊，要推文啊，反正我每次推文都变虚文。 看就一跟二，你还按错，你故意的吧？ 不是，真的很复杂。然后反正我也没查，因为我看不懂，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推文，什么虚文，我只知道回应。对，然后就留言嘛，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会办 PD 账号。 所以是学长姐要求在上面做系上的互动吗？ 对啊，然后。因为再来就大二了嘛，然后大二就队长就我就换我当队长、然后我就说请不许用 Facebook。哈 哈哈哈哈哈！妈 的，难怪我一直没有新人。 还有我以为你会说大家都你终于学会了，之前也是这种励志的言论，结果你说 你以为我要开研习课吗？没有，我说我办了一个 Facebook 社团，全部过去， 够够废。 干， 我的。我那时候是因为我们讲这样好像会被招学校、欸，就我们记录台那时候打系队的时候要记录台，就每个系都要派人去做记录台，然后记录的东西要公布在 VBS 二站，就是我们学校的二站这样。 你说在 PPT 上面的二站？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学长就说你要去贴，那就去办了一个账号，然后办一个账号之后。就慢慢学，慢慢用，真的是每一个步骤都要问 ，Ctrl P 啊，然后 Ctrl Y 啊，然后发文 Ctrl X、Ctrl A S 找板什么之类的这些，然后就慢慢的摸才会，后来才就是一直在上面用。然后大家会上来那边发，因为以前学长姐，你要是看到哪个漂亮的学姐，你就会想说去搜一下她的自介文。然后 对，我自介文， 那请问跟现在找 IG 有什么不一样？ 就差不多啊，那你就会找哦，原来啊有些人还都会附照片，那你就会知道哦学长学姐的兴趣是什么这样。 那对十几年来男生做的时候差不多 啊，对啊，你现在看到一个妹，你还不是去刷 IG？ 看笑死，以前去 PT 找直接吻， 本性难移好不好？ 对啊，其实你现在你如果想要追什么女生或男生啊，你就拿他的 PT 照去搜一下，你就会知道。你就会发现不同的世界，发现他根本不是跟那个， 就一个李人格啊， 对 啊，李人格啊，网络人格， 李垢， 对，匿名人格之类 的，对啊，搞不好他跟你说他什么超平权，但他根本就是个丑女仔啊， 丑女仔，教主的小弟， 对啊，整天在那边要 AA， 他整天说好像他很大方什么，但是他每天都在网络上说，我跟我女朋友都 AA， 对啊，笑死， 那你呢？ 我。没有，我就高三的时候有一天看到新闻，他们一直在那个记者一直在讲说，哦，那个网络乡民怎样怎样，我就看到那欧密码的画面，不知道那什么东西，我就跑去 Google 超久，然后想说我也不知道，我 Google 超久还找不到入口，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进 PPT， 那个时候好像网页版我不知道有没有架起来，反正我找不太到，然后就去查说什么是 PPT， 才开始慢慢翻到有文章说，哎，怎么进去站里面，然后。才去下载那个那时候比较好用的阅读器是那个 PCMan， 然后后来变成 PCMan Combo， 反正就下载那个东西之后进去看。然后高三的时候，我就跟同学说，干就你们啦、啊，我就跟你们说在宿舍吧，我就跟你们说，哎、欸、干这个 PPT 超好笑的，你看下面这个签名档，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时候用电脑，就看着电脑一直呵呵笑，然后你们就跑来问我说。靠边，大家笑一笑是智障哦 ，我完全没印象。 反正就大概就是这么荒谬的过程，然后 后来就开始推坑，但反正你们就是没被推到，大学才开始弄。对， 我发现我以前就我进去过了，但我是用我哥的账号，因为我以前我哥的电脑里面就有些小孩不宜观看的东西，然后我都会偷用他电脑，然后去偷偷做一些大人不希望我们做的事情，这样。 那你怎么会 呢？然后就我点他的那个网页，以前有一个网页版叫做，现在是 PC Man 嘛。 对， 以前有个蓝色的，但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 好像有， 它是有下它的分页在下面，然后一打开它就可以直接连到 PET 里面，然后它就自动登入。 你个人乱建好的？ 那他自己的账号，所以我就不小心进去过了，然后我就进到这个黑密码，然后我就大概看了一下，我就跳出去。那我们还没有发现，那时候还没有发现它里面的秘密。 所以你看，你没有看到什么？ 我只有看到他电脑里面低槽里面有什么，但是我没有看到他的网页里面有什么。 OK， 哎，原来大家如果想要看一些，就是如果想要看一些比较大人像的东西 ，BBS 里面 ，BBS 里面想要看一些大人像的东西，你不要看 PET 的系视版，你应该要去找另外一个站叫做花魁异色馆，那个什么虎的， 现在 我听过 什么虎的很爱看花魁， 对，那个什么虎就有跟我說 超爱看花魁，他真的是花魁资深会员，对。不过这个花魁我们是没辦法， 花魁已经快倒了吧？我记得好像已经差不多倒了、欸， 真的假的？反正我没办法再开一集再讲。 花魁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讲，那个可能会牵涉到一些，我们怕被警察抓走。 大家想看自己上去找。那反正用 PD 的 花魁，等一下我问一下，花魁这个把我剪掉吗？ 应该不用吧？我们帮花魁打广告，那不如 发票开，发票开给花魁， 开过去。 给我们两个免费账号就好了。 对啊，不然给我们两个免费账号。 反正那个 不是很难办吗？ 哎、欸，对，他好像是， 所以就给我们两个 推荐制，是不是？ 好像。不要再讨论了、啊， 不行，不能讨论了，不能讨论。 再讨论， 不要 再 讨论， 拍过去了。 对啊，对，要抓了。那你现在都看？改变现在都看什么版比较多？ 你说 PT 啊、 哦？啊，还是没人看？ 基本上就是健身版啊。你们没在看吧？ 有啦 。哦，就健身版嘛。然后我就因为，其实我大概也五年前然后开始看健身版。然后那时候也是刚健身，然后就去看一些，有一些人会 po 一些比较专业的文章，对吧？那相对于那种 Facebook 或是有一些 LINE 群健身 LINE 群，然后那个品质落差很多，所以我就在里面去学习一些专业知识，因为那时候没钱，然后没有钱去考证照，对吧？不过我那时候就想当健身教练的，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在上面自学，然后有个叫水肥哥的。 哦，改准备可以，准备可以长度长到可以开一集来讲吗？ 对，可以。所以不是，我觉得健身的每一个人感觉就可以融合在一起讲。反正我们都有在健身嘛，啊，我们也都大概知道这些人发生什么事嘛。他、啊、这些也都从 B 站出来，或者在 YouTube 上，或是现在哪里很盛行的人嘛。 对，他早期在健身版就是非常夯啊，因为他的文章其实真的蛮专业的，而且他其实不是一个， 这倒是。文章 他不是就是本科，也台湾也没有本科系，就是他不是运动相关的，而且他职业就是 水肥的 文字啊，不是水肥大队，文字工作者 哦， 应该也是类似记者。 他好像是苹果的吗？ 我不知道， 反正新闻 蛮有名， 我只知道后来很好笑而已。 对啊，后来近期什么事就不说了。对，但是他基本上也算是一个我进入就是健身界的一个。 契机 很重要的，对，很重要的原因契机。 哎、欸，说认真讲，他其实是真的是健身版优质版哟。 以前呐、啊， 对，以前 他的文章，现在 那 Jeff 算是优质版。 Jeff 的话，不要再用姐夫，不要再用假装感觉。 姐夫不要再骗人了，姐夫。 哎、欸，他最近说那个深蹲下去 要吐气，深蹲要吐气，我快笑死了。 我今天傻， 我之前不懂的时候就觉得不好厉害，后来就觉得，干姐夫到底在跟我笑、啊。 还有人说他是用那个假钢片， 对啊、嗯欸，但我就觉得假钢片 是其实没关系啊， 我就觉得没关系。 不是我说示范，对不对？ 对啊， 除非他说我今天训练，然后我说我做多重， 对，示范。 那你有朋友说他一直就是那时候就硬举150啊？ 我朋友说硬举 三年前就硬举150啊，很猛哎、欸！ 我现在练到这样子，然后他跟我说他当初硬举150，总之我是不信。看 你说哪个朋友？ 就那个朋友啊。 那个朋友、啊， 他说他有一次那个发烧之后就变成什么60之类的，我都觉得是怎样？ 没事， 发烧之后是燃烧肌肉是不是？ 啊，反正基本上我是看健身版嘛，然后古板，就古板健身版，那八卦版我个人虽然说他是第一名的，就是版，可我觉得就有点太杂，有些资讯量我可能因为我比较没时间， 我觉得不是很常用的人都不太喜欢去八卦版， 八卦版真的很全呢、欸， 而且还有我跟你讲。 女生同志完全都没有办法进去八卦版。我有一个我一些同志朋友都说，进到八卦版那些人，他想把这些人全部杀死。 这么浮夸？ 因为八卦版就 八卦版就是整天在那边 丑女粉团啊，反黑啊，反黑 有。我女同事她穿丝袜怎么办啊？她现在穿丝袜怎么办啊？ 因为有些人会发这种文啊。 对啊，我妹妹怎么样啊？ 对啊。 然后每一楼就在那边刚来刚去啊，就无聊 啊。对啊。 然后什么五楼是我小啊，什么之类的。 对啊，八卦真的圈内啊。 然后就 真的是 不行啊。 所以我就没有 初心者，大家先不要进去八卦版。我这建议就是你找你要的喜欢的版位进去就好。 说真的，可能看不太懂吧，进去也看不太懂哦、啊。 你大写 S 先去找 X 版 A S K。问版，你就先去问你要的、你喜欢的兴趣是什么，然后你就搜寻，然后看有没有这个版。那你可以直接去那个版找你们志同道合的朋友，那都是找到可以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聊天。 对啊，就这样。 啊，如果你是直接进到八卦版，你就会想要出去了，你就想要离开这里了。 八卦版里面有志同道合的人吗？好像也没有，每个人都 有啊，那算志同道合吗？ 你说每个都是肥宅抽，就是抽 算是物以类聚吧， 就反社会人格。 对啊，每个你，我觉得很多在反串的、 欸。但我们刚刚不是，但我很常看八卦版的、欸。 但我都进去反串啊，我觉得里面就是一堆死意男，然后爱面爱玩，一堆高中生的感觉。 就是大家就是爱捉弄别人吧。 对啊， 对，爱捉弄别人。 但是说真的，八卦版如果你要认真看的话，找推文数高的文，然后还是会有蛮多优质的文。 对， 就很多很专业的文，就是 比如说 讨论什么相关， 很多人都很有才华、欸、哦，之前有就是会画画的啊，玛雅人啊， 玛雅人 就是要研究，他就真的是在研究玛雅文化啊。你可以问一些玛雅问题，他有可能就会真的回你。 哎、欸，他是硕士还是博士啊？ 他是博士了吧？ 现在是做研究员了，对。 他好像就是真的在 考古 学 家，他是考古学家，真的假的？ 什么桥？ 什么桥的朋友、啊？ 真的假的？ 什么桥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当替代役的时候，我跟那个什么桥，就是他有跟我讲，我们在受训的时候。 干，真的假的？原来玛雅人离我们这么近哦、喔！ 他认识这个人。 玛雅人要不要跟我们聊聊天啊？ 哎、欸，我其实还蛮崇拜他的。 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 他是认真的，会出现在电影里那种考古学家。 对啊， 他不是那种就是看书。 会在那种埃及里面看到他的埃及的精彩，但是他是在玛雅。 他会拿个小刷子在那边刷那个， 他那个圆锹啊，十字镐，会拿十字镐的那种。 他是认真的那种，很猛哎、欸。 其实海鲜都蛮厉害的，像水精灵，然后还有一个啦，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多拉王。 哦，多拉王、啊、 就是你只要问他说哆啦 A 梦里面，就是例如说大雄考几次零分，他就可以巨细靡遗的告诉你大雄考几次。 一次 列 给你。 哇，真的假的？ 我身为一个猎人本，我是没办法做到这样子。 我也没有办法。我作为一个宝可梦，我根本不知道小智到底抓住过几次神奇宝贝。 对啊，超屌的，干，直接傻眼。我一般都看，现在比较常看。白天看古版，然后晚上看西式版，上班的时候看八卦版，大概就在玩，大概就在玩， 基本上都泡在上面， 对，泡在上面。 那有一些比较特别版，我们就在之后再慢慢推荐给你们。如果你们要的话，就私讯我们，我再告诉你一些比较特别的版啦。 对，我们再聊聊哪些版的 高。那我就看车版啊。 车版很多奇境站不是？ 对啊，车版要奇境站啊，不然就是开 C 300加油加300啊。 对啊， 可现在300就可以加很多啦， 就 買啊，慢慢涨起来了。 哦，慢慢涨起来，都买外汇 C 卖 外汇 C 300 啊。对啊， 然后以前看 low 版，但 low 版已经掉到20米以后嘞。 low 版就没办法啊， 对啊，毕竟都合并了， 又要梦回 S 2了嘛。 差不多啦，又要等下又要快要十月了， 又快十月了，这个世界赛又要开打了。 反正 low 版就可以打线上的啊，疫情又不影响。 嗯，没错，我知道是。 然后还有看， 啊、棒球版超热门。 棒球版就最近，因为只有台湾在打、啊。 哦，对。 然后 但其实棒球版一直都是 P D 上面常驻的热门版位。 对啊， 还蛮屌的。果然是国球。 但像你看那個 S 以前那个，现在台篮版就没有人看，不管是 A B L 时期还是 S B L 时期都没有什么的。 对，没办法， 因为法雕联盟嘛。 对啊，而且大家都。去打 CBA 啦， 大家都只想看 NBA， 然后但是棒球他们就比较支持台湾，毕竟是国球嘛。 对啊，扶植了这么久。 对啊， 对啊，反正 CBA 人民币比较香啊，但是你也去打 CBA 吧？ 对啊， 对啊， 人民币比较好赚啊， 人民币比较香啊。 对啊，反正你的年薪就是就去 就直接 就去 台币变成 对啊，只是单位变了啊， 对啊， 金额没变， 那我要去 啊，对啊。我还看什么版？我看一下。还有啊，我蛮常看 joke 版的啊，蛮好笑的啊。就一堆智障讲一些自己很好笑的笑话啊，我就要笑他们智障而已。 不是你不是有发过我吗？ 欸，我发了，我发过我有被推爆哎、欸。 那你发的？ 我是发蛮好笑的、啊。 不要讲，不要讲， 不 可以讲。 不能讲是， 等下就会弄死。 等下的话，你会收到。到时候我再公开我的 ID 啦，好不好？ 记得有这件事情，要记得有这件事情。 还有。嗯，有时候我去女版啦、啊，女版晃一晃，因为女版有个蛮好笑的人，就是先他叫做仙剑，他都一次发三篇文，然后他就会发，他那时候发，我那时候注意到是因为他说他可能发那个宝可梦，他就会发一号、二号、三号，他说、 啊、你说标题 小火龙、哦，大家有人觉得小火龙很可爱吗？大家有觉得火恐龙很可爱吗？大家有觉得喷火龙很可爱吗？ 哦，你说那宝可梦编号、啊， 对， 他 就他对，然后他就一次发三篇，然后他就每天发。你可以去女版收， 一路发到151吗？ 一路发到400多，还500多啦。 你说已经发到第二， 对啊，然后 这么多集， 然后有时候换个系列，他就会开始发星座啊，然后会发一些什么冥王星、海王星这种东西，然后反正就很智障，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 那他到底想干嘛？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 喜文章处啊， 还有八卦版有个也是啊，老木啊，那个章鱼人呢、啊？ 章鱼人谁？ 有个标题都会有一个章鱼啊。他一次回三篇啊，然后说他今天去吃真鲜，然后标题就是三个章鱼合在一起。 欸，我以为我上完泡八万板已经泡够久，他泡鱼完也久了，泡荒谬 的。我都知道一些知道的人啊。 所以他去吃真鲜为什么要？ 不是，他是为了，因为八卦的标题是一行一行的嘛， 对， 然后、所以他就会把他故意把他的前三个字变成一个图形，所以他一次回三篇文，所以他的那个就会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图形。哦、因为八卦板可以，你可以用文字或是用一些符号创作一个图。 了解、哦，我知道， 因为他毕竟只有二元嘛， 对 对啊，所以他可以，他就弄成一个外星章鱼，把他的 ID 就叫外星章鱼， 好屌哦， 完全没认错， 我想象得到那画面， 哇，啊，应该这样差不多了吧？我觉得第一集我们已经讲蛮久了， 对吧？真的讲蛮久的， 真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乱聊就聊成这样，反正。 PTT 的大事件， 我们刚才 已经讲， 中间有讲啦，都卡神啊， 对啊， 教主啊， 洪仲丘啊， 对啊， 太阳花 啊，但是我说真的，洪仲丘那时候我没有参与到、欸，因为洪仲丘那时候我在美国，然后那时候作息是颠倒的，然后我根本没有办法参加到 PTT。他其实就是一群热心的乡民，然后就突然跳出来说要举办这个。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说我没有参与到那一天的情况。 哦，我也忘记了。 你是说 PT 吗？ 对啊，我没有上去啊，哦、就那天我没有上去，就是帮忙。 哦，那 站下之类， 反正就是一群人在 PT 上面，就是说今天这个事情就是要出来，我们就出来发声、哦、来抗议。后来就是一些热心的乡民就自己私底下联络一下，然后就弄了一个这个算什么？ 集会游行。 就对，他们就弄了一个小组，然后出来就办了这个集会游戏、哦，然后最后就是大家看到那样子的太阳花了。哦，后来就是 洪仲丘啦，不是太阳花 啊，对对，洪仲丘啦，讲错了。 太阳花其实差不多啦，那时候有一群人进攻嘛，然后后来大家募资啊，或是要送物资，然后钱，然后是什么东西有缺什么，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在 PT 上发文，那真的也会有人送过去，然后 PT 上也会有很多人在那边报道， 对啊， 然后帮忙架机台的人也有提供水、食物，然后衣物或是雨衣、雨伞，或是任何需要医护人员的，反正只要在上面 PT 发文，其实还蛮多，而且蛮迅速的就可以得到资源。如果你也有人会在八卦的时候自己没钱啊， 哦对啊， 就真的会有人汇钱给你，但如果你是真的话，就你可以利用这个管道去。解决目前眼前的困难，但是你真的有需要再上去发文， 不要每次就上去乞讨，干嘛有个丢脸？ 对啊，真的不要不要 寄信给 金 J 金庸， 金庸 那个金庸发票发过去给金庸， 金庸应该付我们钱的、啊， 笑死， 金庸大金庸大金 庸啊，就帮金庸打广告， 哦，他应该不用吧，反正他应该不聊我们了， 不然也是啊， 他也不缺钱， 对吧、啊？ 很有什么？反正我觉得 PPT 跟其他。其他讨论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 PT 这个东西它大家还蛮有爱心，然后很容易把线上的一些事情真的变成实体，然后活动出来、嗯、可是如果比如说像 像 Mobile 01之类的这种比较老牌论坛，大家可能就是办办 线上活动或是车聚这种 车聚啊， 很 比较表面 的东西啦， 对， 表面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变成一个社会事件，大家其实为同一个目标努力的话，大部分都在 PD 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啊， 这就是 PD 跟其他 最大的差异。 对，所以 PD 可以活那么久，不是也不是没原因的。为什么其他 BBS 都倒了，然后？好像倒差不多了吧？ 对啊，差不多。 对啊，现在有活跃用户的，差不多就只剩下 PPT 了，还有这样十几万、二十万的。对， 所以希望大家那些上面的人心情好啦，保留台湾最后一块净土啦。 对啊，不要再这样子害我们整天、就是。 不要在那边，对啊，不要在那边反串，然后大家反目成仇。 对啊，我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蓝还是绿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 对啊，我自己都快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科粉还是科粉的。 妈的！ 每天都在下面跟人家要逐字稿，然后明明就是 至于吗？至于吗？这样子， 然后整天在下面骂蔡壁如，然后整天在要逐字稿。 对啊，何必呢？那整天一直干这些东西， 不然像 Ready 那样把那个川普版封掉，也是超莫名其妙。 对啊， 对啊，到时候八卦版封掉，真的是我跟你讲，这些人直接到路上哦，你真的看到一些蟑螂，我跟你讲， 你不可以像我跟生这种八卦香槟，给你管道宣泄哦，哪一天我们就真的是谁是？只是在家，不能讲些什么上街杀人这种事，对不对？ 不行， 就只能在家打手枪了嘛。 静静的， 没有管道宣泄，真的是。好啊，反正 P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差不多了吧？ 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用啊，大概是这样子。 对啊、 然后下一次 台大的，如果有台大的听众，赶快去申请啊，好不好？如果台大的大学生，赶快去申请， 很珍贵的。 那、啊、你们的。IP 很珍贵的， 对啊，比较像一些其他那种学店只会在 Facebook 上面问说哪一个教授的课比较好过，哪一个大刀了，看有个废的，大刀怎么样？就不要去了， 对啊，大刀就不要去了， 就不要选 了，就不要选了， 你就选了嘛，被当被当啊，怎么样？谁没被当过？ 那么好的课一修再修， 对啊， okay、好课值得一修再修啊， 对啊。下一集，不然下一集我们来讲 大学生， 大学生。不行嘛，那么快就抽到，你知道？ 大学生 D 卡啊 ，D 卡大学生论坛啊。 下一集要讲 PPT 还是要讲 D 卡？还是看一下下面的网友。 下集我们再讨论呢。 哦，不然我们再讨论。 我们先看我们会不会有下一集好 了。笑死！ 搞不好我们根本不想写下一集啊，这一集根本知道不会发出去，然后还在那边想下一集要发什么。 希望那些前辈有听到啊，刚刚那个對對對 没有，那也要放上去才有听得到，你知道吗？还是我们就不要完全不要剪，直接放上去。 直接放 了，哎、欸，录音中昂艾尔，昂艾尔来，对，好，不然下一集我们就想看他讲什么好了啦， 啊， 看是要讲 PD 还是要讲 D 卡，不是这样子 D 卡不会跟我们合作 ，D 卡， 所以我们的名称讲出来了， 名称，我频道名称哦， 啊， 就一样的吧，我以为不用带钱， 对啊，好， 因为我们 口 头禅，我以为不用带钱， 我刚一开始有讲到啊， 有吗？ 有吗？ 有啊。就是我们寄发票给厂商，厂商跟我说，他以为他不用付钱了。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前面有。 所以我们就是我以 为 不 用 带 钱。 嗯， 对。 好 ，OK，OK。 好，我是森森， 我是 ED， 我是嘎咪， 拜拜， 拜拜， 拜拜。